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说发生在地质馆的有趣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很高兴认识你》。芊芊是妞妞在地质馆四楼大厅里遇到的小姑娘，她呀是小组的，也就是五岁以下组的小朋友。现在啊，咱们就来说一个小芊芊的故事。地质馆的四楼展厅啊，是本次活动的终点站。那天呢，当妞妞带着自己组里的小朋友来到四楼展厅的时候呢，我们小组的小朋友们呢，已经结束了在这一层的参观，开始自由活动了。小芊芊走向我们的时候呢，妞妞就在展厅中央给自己组的小朋友布置任务呢。妞妞对大家说，大家看到玻璃下面的版图模型了吗？来，我们呀分成两组，一起呢来寻找一下黄河和长江的源头在哪里，好不好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甜甜的声音从队伍后头冒了出来。不用找了，我找到了，我带你们去吧。大家扭头向队伍后头望去，只见一个梳着两个小扎髻的小姑娘正笑嘻嘻地站在那里。妞妞笑了，走到她面前弯腰问她，宝宝叫什么名字？小姑娘很大方地说，我是芊芊。妞妞凑到芊芊的耳边说，姐姐知道芊芊已经知道了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了，不过呢，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呢一起来考考他们好不好？小姑娘歪着脑袋很认真地听着，而后呢神秘地点了点头，把她的右手的食指放在了自己的小嘴巴上，悄悄地对妞妞说，嘘，我们不告诉她哈，嘘，我们不告诉他们哈。妞妞学着芊芊的样子，也把自己右手的食 废话我还什么乱七八糟。 从那儿开始。妞妞学着芊芊的样子，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，悄声地对芊芊说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小姑娘望着妞妞俏皮地笑了。妞妞转过身对已经整装待发的孩子们说，现在我们出发喽。随着齐刷刷的一声好，妞妞组里的孩子们上路了。我们的小芊芊背着小手站在展厅中央，很有兴致地看着小哥哥小姐姐们四下里忙碌着。每当妞妞经过她身边，她就会把右手的食指搭在自己的小嘴上，冲着妞妞神秘地笑一笑。妞妞呢也会用同样的动作来回应她，这个小动作简直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小暗号了。终于，妞妞组的孩子们找到了黄河和长江的源头，大家站在标示着源头的那个点上，开心地喊着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芊芊也非常高兴地跑了过来，加入到了欢呼的队伍里。妞妞凑到芊芊的耳朵边上说，芊芊真棒，很好地保守了秘密，谢谢喽。小姑娘扭过脸来望着妞妞，她眨了眨眼睛，忽然对妞妞伸出了右手，很认真地说，你好，我是芊芊。妞妞一愣，赶紧伸出右手握住了她的手，很认真地说，你好，我叫妞妞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小姑娘跟妞妞一起咯咯地笑了。